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今天又见面了。那在每个周末的晚上，都是我跟大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 对对对， 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声音，也就是 FM 九十八点。AM 九二七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啊、 那么大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之后，点击关注，下面呢就有很多的文章啊，当然还有我们的视频链接啊，可以更加方便更加快乐的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哎，没错啊，只要您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电台直播间的画面了啊、这里是为您直播的每周日末的这个挑战新歌声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些比较好听的歌曲。这个又到了周日的时间，明天又是一个周一啊，又是一个即将上班的日子， 最后的狂欢时间啊，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狂欢一下。 来看看今天晚上为各位推荐的这些周末的秘制音乐，来陪各位度过这个周末小假期的最后一个夜晚啊。 没错，秘制哈，到底大家要想要加什么料呢？是辣的、甜的、酸的、苦的啊，都用音乐的形式来为大家展现啦。 没错啊，如果各位呢觉得也想推荐推荐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啊。就是我们那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进入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按钮，然后点进去之后啊，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啊。行了啊，那就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末秘制音乐，来看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民谣，来自于其一的《致自己》，一起来听， 来听。 让一 在我们的曾经， 刚刚好像出现了一点小事故啊，来重新把这首歌曲来自于齐豫的《致自己》推荐给各位，让我们 好听。 哎，没错啊，继续享受一下在这个周日的晚上这种写给自己的歌曲，这首来自于齐豫的《致自己》重新送给各位。 像一场 哎，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于齐一的《致自己》， 嗯， 也是一首非常非常温暖的一首歌。 没错， 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这个年纪》当中。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包括月月刚刚也是在跟我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民谣的歌嘛， 嗯， 然后也来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下齐一这个歌手啊， 嗯， 他是一位80后的独立的音乐创作人啊，然后这个在咱们的这个网易云音乐的 APP 上呢，大家就亲切的称他为齐叔啊，虽然是80后，但是就是各位比较亲切嘛，就管他叫为齐叔， 嗯， 一是因为他的这个所唱的歌基本上都属于那种比较励志的，或者是属于那些经常写给自己啊，要求自己奋发向上啊，或者是说写生活呀，比较写实的那种歌曲，就是比较有那种沧桑感再多一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其一他的声线很独特，就那种像在讲故事的那种诉说感会更强一点， 真的是直击人心。为什么呢？因为是第一次听，所以非常认真在听，不管是这个歌词啊，还有他的这个唱腔，包括他的音色哈，就感觉似乎治自己，然后每个听到的人也在反思着，然后或者在想着，跟着他的这个旋律，跟着他的这个文字去就是在拷问自己，或自己也在进行一个反思，所以真的是很能够触碰到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个歌手。 嗯，没错啊，这个收录在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做《这个年纪》当中，而且这张专辑里面不仅仅有《致自己》这首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还有其他两首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叫做就是同名专辑啊，这个年纪，《致自己》，还有另外一首非常励志的歌，这三首歌都是它的曲风不同，有慢的，有快的，有那种诉说故事的，有这个直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曲风啊，还有他想表达的想法都不同。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音乐 APP 上去搜索一下，想一想这首歌曲。为什么要今天把这首歌作为第一个歌曲推荐给各位呢？因为其实啊，这个虽然我们现在属于青年人，就是18岁到30岁嘛，都是青年人， 中年人， 对对。 开个玩笑哈， 不要这样。 对，还是青年人。 对，然后这个有很多啊，就是包括北漂的一些人啊，或者是在大城市打拼的一些年轻人，总会有那么几个疑问，就是我为什么要在大城市这么痛苦的活着，或者是说我在大城市活着为什么这么累，我每天究竟这么努力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也是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想推荐的歌曲的第一名啊，想送给各位，同时呢也送给自己，致自己这首歌。 没错哈，就是因为说实话，就是其实通过这首歌，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在自己的青春时光，或者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哈，我们每天所做的这些事情，包括对自己的，对他人的，是否真的值得我们去这样的去做，这样的付出。那毕竟每个人都人生都是只有这一次，所以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但是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无问西东》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这种类似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都会在不停的反思，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因为毕竟很多路要自己去走，那做到无愧于心，无问西东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哪怕内心不踏实，哪怕可能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只要把今天过好了，把现在做好了，可能无愧于内心就是最好的了。所以对自己，可能每个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自己的解读哈，我只是说了自己的一些小想法，那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歌曲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推荐啊。当然互动方式还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我们的一直播等等很多的直播平台，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啊，我们继续说回齐一的这首《致自己》。其实呢，在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人说啊，就应该把他的这张专辑就是这个年纪，他的同名主打歌这个年纪以及致自己这两首歌可以连在一块儿听，反而就更有韵味了。想一想，就是在这个因为其他80后嘛，就接近30而立的一个人了，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年纪然后又写出了一首致自己的歌，成家立业，你看作为独生子女大潮当中的 那么一粒小水滴啊，很多人就是已经开始成为了这种家庭当中的中流砥柱，每天背负着房贷啊、车贷啊、养育儿女啊，还要去孝顺自己的家里边的长辈，上有老下有小，你想想这种压力，想想都觉得很压人。 哎，没错，再加上可能又是北漂啊，或者是带着自己追逐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沉重的步伐，所以就是可能经历了很多之后，有着这样的一个反思，有着这样的一些创作，把自己的心声也是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哈。 没错啊，这个其实想一想啊，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肯定作为男生嘛，肯定有很多人小的时候都去想当超人，或者是对，或者是想做那种拥有超能力可以拯救世界的人。但是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把这种自己最开始的想法呀，或者是梦想，就是慢慢给它淡忘了，只希望自己能工作的好，或者是只希望自己的工资能涨，希望这个假期可以稍稍多一点，希望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小孩可以这个平平安安的去上学，这个一家人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就特别好了。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确实会这样，所以这首致自己也可以让我们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每天这么努力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错哈，真的是一首歌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反思，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静谧的夜晚当中，来慢慢的听着这首歌，可能喝喝茶，然后想想自己，想想未来，想想过去哈，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没错啊，这还有几条这个比较精彩的评论也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有一朋友说呢，在图书馆赶毕业论文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了这首《致自己》，听着听着呢，眼眶就湿润了。想想自己已经有25、26的年龄，回首20年的学生生涯，过去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执着、所经历的挫折，瞬间感到百感交集。马上就步入社会，就像歌声中所说的那样，对自己的明天依然要憧憬。独行的自己，珍惜所有的，尽量少些遗憾。 哇哦，真的是。不同的年纪都有不同的感慨哈。那么与此同时，还有网友说，我喜欢的就算知道这条路注定遍体鳞伤，注定比别人艰难百倍，还是热爱，还是要走。也许多年之后的眼泪会比别人要滚烫一些，那么这次为了自己，我要笑得更加的坚强美丽。 不仅仅是这次要为了自己，每一次你做的选择，每一次你做的努力，都要为了自己。一定要笑得更加的坚强美丽。这句话呢，也是对我们俩自己说，也是对所有现在在工作的、在努力向上拼搏的、为了自己曾经的那份想法，这个小想法也好，大想法也好，我就哪怕就想涨涨工资这种比较现实的想法也好，对自己一定要笑得坚强美丽。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其一的《致自己》。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民谣歌曲，它的评论量啊，这个已经达到了117300条的评论。 哇哦！ 这首歌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一起来听。 来听。 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民谣歌曲，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 嗯， 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论量啊？这个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说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各位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待会儿见。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我们呢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视频互动方式哦，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 一直播， 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对， 关爱青年计划啊，搜索这个关键词之后呢，点击关注，在左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了，同样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哦。 对，我看到这个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啊，有人说主持人好，说这歌真好听哦。这个也同时也希望啊，各位现在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开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然后点击一下视频直播，进入直播间之后呢，跟我们留言互动啊，说说你想听哪些歌曲，或者是说看看我们今天推荐的歌曲合不合您的胃口，或者说听完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 没错， 在上面的节目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这首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现在呢，在这个网易云 APP 上呢，它已经有了这个11万7000 300多条的评论，这应该算是特别特别特别多的一个，就是一首歌曲的评论量了。 对对对，这个数字真的是能够吓到大家哈。 对，基本上你看，最近也有比较火的那些歌曲，你就比如说这个，我们不一样。就拿这首歌对吧、这首歌现在是不是特火的歌， 对对对， 它的评论量也就几万条，完全没有上到几十万、这是117,300多条的评论量， 也是创下了一个记录了哈、但是演唱这首歌的这个歌手他其实年龄非常小，是95年生人的 、 是95后了，而且也是中国内地的民谣女歌手，并且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的翻译专业、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专业的这个 出身，半路出家， 对对、是半路出家的，而且取得了这样一个好的成绩哈，所以也真的是非常有天赋的这样的一位歌手了。 对，没错啊，在2015年2月9号呢，谢春花本名呢叫做谢之飞，哎，其实改完名之后，感觉这个名字还挺好玩的啊，就想尽可能多的去了解了解这个歌手为什么叫春花呢？ 春花和之飞哈，看来是有一些设计的， 而且 呢，他也是这个出了一个专辑叫做《算云烟》，并且这个专辑是在2016年1月24号发行的、那么这首歌其实是他原创的一首民谣类的歌曲，填词是锦萍，谱曲呢就是谢之飞，编曲是耿继东和谢春花， 都是他自己一首亲手创作的歌啊。谢春花呢，其实作为一名95后的唱作人啊，他有着确实和自己这个年龄不相仿的这种声音也好，或者是说像他想表达的那种思想思维、或者是说那种不符合的洒脱的气质、基本上都跟他的年龄不划等号。 没错、一般想到95后，可能大家因为现在应该是还是大学生的，就马上毕业的阶段， 马上毕业的， 然后所以说可能、就算同龄的这些歌手可能更是唱唱跳跳啊，或者比较活泼啊，小女生、尤其是女孩子哈、小女生这样的这种曲风或类型， 对对对， 但是你看他把自己的这种知性，包括他对于生活的一种思考、用借我的方式然后融入到这首歌当中，创作出来这种比较知性，然后比较这种舒服的这种感觉， 对， 也是非常了得的。 对，你会在他的歌曲里边，就拿刚刚咱们听到的这首借我啊来说、你会听到那种确实是很年轻的声音，九五后嘛，这声音不可能那么的沧桑， 对 吧？在那样一种略带青涩的声音里边，你会听到他非常走心的去想表达整首歌词所带给他、带给听众的这种感觉，特别走心的一个歌手。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成绩，包括他的评论量，也证明了他的这种实力不凡，也证明了大家对于这种形式，包括他走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哈。 对， 对， 对， 这样的一种认。 就是谢春花啊，这个你看他很多的歌不仅仅是这首借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歌、你就听多了他的这些歌曲之后呢，你会感觉哎，这种歌曲的旋律之前是不是在哪儿听过、是不是在自己父辈的或者是说自己爷爷奶奶辈的，就是他们之前所听的那些流行歌曲里面都会有所借鉴的感觉、 还真是，因为刚刚听完我知道这个借我之后，我就想起来我爸爸之前有唱借我一双慧眼吧，就是有这个 元素，这是应该是80年代的非常火的歌， 对对对， 具体叫什么名我是真想不起来， 我也没想出来哈，我就光记得这样的一句歌词了、然后同时你看这个借我和什么向天再借500年呀、然后等等，其实很多之前的经典的歌曲，一些老歌都在这首歌当中似乎若隐若现，可能是从这个上面获取的一些灵感。 对，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你看都是借我这个什么什么借我、就是在这首歌里边各位会听到好多好多我想去借什么东西、我想去借一次时间，想去借一次旅行，各种各样的情感表达、你看之前有韩磊老师唱的这个向天再借500年，他借的只是时间，而在这首歌里边表达的是年轻人对于前途莫测的迷茫，后者呢就是向天再借500年是那种我已经知道了，到了一个知天命的年龄、我想去这个就是感叹自己的愿望还没有完成，想去再借时间去完成自己的愿望。这是这两首歌 中的介子的不同， 大概就是年龄的区别，因为毕竟经历还没有那么多哈。 对，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就是生活当中还相对单一化一些，就是把这些沉重的部分并没有体现在这首歌当中，而是有了更多的想象，更多的设想，当然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在其中。 对，没错。其实具体来说呢，借我这首歌它描述的就是一个想要跳出庸碌生活但是却没有勇气的年轻人。 嗯， 我觉得这也很符合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形象。 对对对，感觉我们似乎也是其中的，就是跟他一样的一个处境。 对，反正我感觉他这句话说的 很像我们。 对对对对 对， 就是有那种想法，我想跳脱出现在的生活环境，但是我没有那种勇气去跳脱出这个环境，所以我就想去借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完成我自己的这种想法。 而且这首歌描述了一个不管不顾的做事，并且既不执着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不执着于辩解自己看法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呢不怀念过去的那些平淡生活，但是对这种想法这个比较的犹豫不决，甚至畏惧这种改变给自己带来的这种颠覆。我估计所有人听到这首歌之后也都可以映衬到自己的状况，就是想要去做一些大的变化大的改变，但是又没有勇气去突破哈。可以看一下网友们的这些评论。 说这个就像现在一样啊，耳机里面想着借我这首歌曲，抬头呢就是我爱的女人窝在沙发里，旁边睡着的还有德福， 可能是喵喵或狗狗。 德福呢是我们家的哈士奇，它很听话，每天早上呢叫我们起床，太阳的光洒进来刚好落在他们身上，就如上天赐予我的珍宝，闪闪发光，从没觉得生活这么的美好，借我一生如今日。 哇，这个描绘的感觉， 这个也是借我哈。 描绘的感觉真的好舒服啊，就是爱的人在身边，还有狗狗，然后每天当这个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仿佛是上天赐予自己的礼物一样。哇，天哪，好羡慕啊，突然觉得。 对，觉得真的挺羡慕这种生活的。 对， 毕竟也可能是到了那个年龄阶段之后，你就会从这首歌曲里边听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那种想需要勇气，借我勇气来完成现在我不能完成的那些事情。而到了刚刚，就比如说刚刚那个朋友说的这些话，他想知道的就是哇，我已经知道我这辈子基本上这些我都拥有了啊，有一个爱我的人，我有孩子，有这个家里的狗狗啊，是吧，阳光洒在身上，我只希望每一天都如此这么的幸福平静的过下去就 OK 了。 哇，真的是不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力量哈。那么还有网友说，看武林外传的时候呢，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呢就有人过来陪着。那屋檐下面的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的人心。每个人的世界其实都会下雨，我没有办法在你内心去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哇，也是很暖的这样一段文字哈。 对，借我一段时间去陪着你吧。 借我一段空间 一段时间，借我一段时间和空间去陪着你。这是我们今天周末音乐的这个为您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个桃花源里看桃花说这是哪个城市的广播啊，这是 北京 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啊。今天呢是周末的最后一天，周日啊，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周末的秘制音乐。希望通过这些歌声啊来陪伴各位度过这个周日夜晚的美好时光。 没错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要是大家不在北京的话，有很多方式哦，就比如说我们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注之后呢同样可以及时的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互动。 没错啊。那么接下来为各位继续推荐我们的音乐啊，下面一首来自于暗杠的走歌人，一起来听。 来听。 难收回首。第八句唱完，含泪望远处，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独自行走。 哎，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啊，来自于歌手暗杠的一首《走歌人》。哎，听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啊，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心中打了一问号。暗杠， 暗杠，哎，他这个为什么 我又没在打麻将，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我刚刚就想说，估计他平时就很爱打麻将。 哎，但实则不然。 哎，是一个会唱歌的麻将人， 并不是，他还真不会打麻将。对对对对对，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走歌人的创作者啊，这个暗杠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他呢就是基本上作为一个原创的音乐人吧，在现在的一些网络平台的直播上面是特别火的。他跟当时的这个应该是陈一发发姐，对，两个人当时的这个童话镇是火了一阵儿的。 原来都是从直播当中走出来的。 对对对， 看来也是这个才气冲天，有各种各样的才能了。那同时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哈，他所属的音乐专辑也是在2016年的6月28号发布了，专辑的名称叫做 一念 一念啊。那不管是从编曲还是歌名，都觉得其实暗杠，其实我估计大家因为如果没有看过他直播的话，通过声音去想象，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糙一点的这种汉子的这种 形象 啊。对，所以说呢，其实可能通过这首歌的声音，大家就会觉得是浮现出一种骑着一匹白马啊，不一定是白马， 不一定是白马， 骑着一匹马，然后并且呢拎着一壶酒哈，并且细来再去这个歌词当中去体会，也透露着一种江南的婉约感。那其实不管是独自凭栏还是船铃轻响，都带着一种这个愁绪在这个歌曲当中去流淌。那其实整段歌词还有曲风当中也是透露出了这种洒脱不羁还有这种黯然神伤的感觉。 对，没错，就是从暗杠他的这种声音，就是他的个人的嗓音来说，确实是感觉那种比较糙一点的汉子的形象啊，就是给人那种特别特别豁达放荡不羁的感觉。但是呢，你要是认真仔细听他不管是歌词也好还是他的曲风也好，你会感觉到那种来自于江南水乡的那种娓娓道来的那种诉说感，还 是 流淌在其中。 哎，真的是，就所谓是这个侠骨柔肠，侠骨柔情，就是把这两种这种不同的感觉柔合的非常的 挺好玩的哈。 对，柔合到了一起之后，然后同时又在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这首歌当中去展现出来了哈。 对，没错，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歌手的名字啊叫做暗杠，但其实呢，暗杠他真的不懂暗杠，他从来不打麻将， 不会玩麻将的暗杠， 不会玩麻将的暗杠。然后为什么他让别人叫做他暗杠呢？因为他最开始是这么说的啊，就是想让人一听到他的歌就有一种 玩麻将抓到暗杠的那种感觉和心情，就让自己的听众啊觉得他的歌会让你暗爽和惊喜。只是当时随性那么一念，叫什么呀，叫暗杠，然后呢后没想到就成为了现在各大榜单的常客了。 哇，还真的是这个很实在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哈、啊、 对，真的挺实在的， 也许带来一点好运气。 哎，没准抓个暗杠什么的。 对对对、嗯、可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哈、嗯、说这个评论也是极佳的极好的，他说、嗯、第一句回忆过去，第二句往事莫提，第三句人生百态，第四句苟延残喘，第五句感情无价，第六句身不由己，第七句物是人非，第八句孤独终老。 嗯，这也是通过走个人他的歌词，第一句唱什么，第二句唱什么、嗯、延续出来的一段精彩的评论啊。 没错， 就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然后再到没有。 嗯， 这种人的一生的真实写照吧。这首歌曲也是送给各位，挺好听的一首歌。也是 好好的思索一下， 好好的思索一下这段评论， 好有哲学性的感觉。 嗯、对，来自于暗杠的《走歌人》，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啊。那么接下来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 哎，来自于这个王冕的《勉为其难》，一起来听。 来听。 等到对的人说晚安啊！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冕演唱的一首叫做《勉为其难》。 嗯， 同时呢，它也是金牌制作人高进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啊。在这儿呢也不多说这首歌有什么样的含义了，我觉得含义基本上都唱在歌词和它的歌名当中了。 哎，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自己点回去收藏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冕的《勉为其难》。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啊，来自于村上春树的一段话，说你要永远记得那些在大雨当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总是以为你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了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是你远离阴霾。 哇，好暖的一段文字啊，希望大家伴随着这样的一股暖意，共同迎来一个美好的梦，美好的一个梦哈。 对，美好的一个梦。 对，因为今天是周末嘛，也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也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启下一周的生活了。同样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今天也到此结束了。 没错，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云总的《结了》啊，送给各位，祝各位明天啊上一个好班，今儿晚上睡一好觉，拜拜。 晚安啦，拜拜。